停职调查这件事，郭林其实并没有往心上放。虽然这件事很多人都替他不值或者担心，但他本人反而态度很随意。甚至从沈军那里接到通知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太多的反应。当时黄静在旁边忍不住笑了一下。 这小子还挺镇定，看年纪也没入行多久，就已经到了宠辱不惊的地步了。 哼，早就警告过他凡事小心，还给我整出这么大的纰漏，找不到毒品他就不是停职调查的事儿了，保不保得住那身警服都难说。 你也相信这件事跟他有关系？ 不然呢？现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还有其他人在场，枪上只有两个人的指纹，那个小混混一口咬定人不是他杀的，毒品的下落他也不肯交代，除了郭林还会有谁？ 哎，你这嘴硬的毛病啊，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。 真有怀疑郭林怎么可能就被停职调查，按照沈军的性格早就扔到牢里去了。上头一直催他今早破案结案，他都不肯，还不是在想办法保郭林。不过这话说白了，沈军的脸面就有些挂不住了。黄静没吭声，跟旁边的杜子平互相看了一眼，都带了几分笑意。他们是觉得郭林没把全部实情说出来是为了其他的原因，虽然目前还不知道他的打算，但是沈军这么安排也算是给他腾出了一点时间，算是给了郭林最后的机会。接下来就看这位郭警官到底想干什么了。而郭林这两天基本上是八点准时起床，然后出去跑步，跑完了两圈回宿舍洗个澡，然后下楼去买菜。午饭吃完了他睡一会儿，下午去健身房，但是会在晚饭前回来给乔简做晚饭。在乔家确定了交易时间之后，郭林就把乔简接过来跟他住了。他毕竟是个警察，经常出入乔家住的地方，万一真被撞见了，黑二那件事的后患还没解决，不能再添新的麻烦。但是放着乔简一个人，郭林也怕再出什么纰漏，索性干脆把乔简接到了宿舍，请了几天假也不让出屋，除了自己做题，剩下时间就是在他宿舍里看看电视。郭林觉得乔家这两兄弟实在是挺有意思，乔家那个人做事精明心细，但是不择手段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别管是屈还是伸，是躺着还是趴着，他全都不在乎。结果弟弟是个特别正统的好学生，就连郭林让他撒谎请个病假都差点没紧张到结巴。不过也看得出来，乔家把乔简保护得很好，他是真的没打算让弟弟也走自己这条路。乔简虽然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郭林要把他接过来，不过乔家曾经交代过他，如果真的出了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就去找郭林，所以当时郭林跟他说的时候他也没怎么抗拒。但是一直不见乔家，乔简免不了有点担心。 林哥，我哥真的没事吧？ 正在厨房切菜的郭林没回头。 没事。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 快了。 郭林把切好的放到一边，打开水龙头开始洗，房间里只有水流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乔简凑到厨房门口。 林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哥是不是出事了？ 郭林这次终于回了头，不过表情很轻松。 为什么这么觉得？我跟你说过，你哥不会出事，你信不过我吗？ 那倒不是。 乔简长这么大，除了乔家没服气过什么人，但是对郭林，他莫名的就是觉得很可靠。他挠了下头， 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。你这两天也一直在家，总觉得出事了。 大概长期以来，乔家情绪上的紧张和敏感，或多或少还是影响到了乔简。他虽然不了解内情，该有的敏锐度却都不低。郭林放下手里的活，干脆靠在边上。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吧？ 你是警察。 嗯，你哥是我的线人。 如果乔家现在在这儿，大概会暴跳如雷。 不过横竖人不在，也阻止不了郭林继续往下说。 他这段时间是在帮我捣破一个贩毒集团，所以说才一直没有回来。你上次被人打也是因为这件事。 那他们找上我，是不是说明我哥身份被发现了？ 没有，你哥很聪明。 郭林说完这句话，自己也愣了一下，然后皱起眉。 不过这话不用告诉他。 乔家曾经交代过郭林，不要告诉乔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。但是这两天的相处，让郭林觉得乔简其实对于乔家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一无所知的，只是他选择不说，不让乔家有太多的心理负担。说到底都是一家人，乔家真有点什么，唯一有资格签字的也就只有乔简。郭林干脆让乔简进来厨房跟他一块做菜。关于黑狗和黑二的事儿，他一边干着活，一边波澜不惊的一点点都告诉了乔简。 你哥不让我告诉你，可是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他每天在干嘛。 乔简很长时间都没吭声，他以前隐隐猜到了是一回事，真正听到郭林确认是另外一回事。不过他不说话，郭林也不开口，他沉默地继续炒菜做饭。等弄得差不多了，让乔简洗碗然后吃饭。两个人都坐在饭桌旁边，乔简憋不住问了一句， 做线人很危险吧？ 郭林基本上有问必答，他给乔简倒了一杯水递过去。 比做警察危险，但是你哥帮我破了案，将来就能够清清白白的跟你过以后的日子。 他之前被你抓过？ 不算。 说起来还真是从第一次打照面开始，郭林就没想过有朝一日会把乔家弄到局子里去蹲着。即便他知道乔家不是个很好摆布的人，可在他自己提出要做线人的时候，他还是鬼使神差地答应了。后来他跟沈军汇报这件事的时候，沈军还觉得有些胡扯，就他这种小警察还搞个屁线人。乔家那时候信誓旦旦地跟他说，就算是死都不会去坐牢，结果现在也还是在里头。想到乔家目前的境地，郭林皱了下眉，他放下筷子看着乔简。 乔简，如果将来你跟你哥聊到这些事情，记得帮我转告他一句话。 嗯。 你告诉你哥，如果他出事，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。但是有一天他行差踏错，我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 乔简愣了一下，过了很久才点点头。 嗯，我知道了。 郭林在外头代替乔家做保姆哥哥，乔家则是在激流室里每天对着耿伟皱眉。他现在才了解，以警察来说，郭林还真的是非常通情达理。起码他们之间每次碰头，郭林除非被他踩到尾巴，不然很少会炸毛。不像这个耿伟，几乎每天都跑过来找他咆哮一次，大有他再不开口就要直接掐死他的劲头。 妈的，乔家，你到底说不说？ 我能说的早就说完了。 乔家其实也觉得很烦，这个耿伟比他预计的还要执着，就算已经被沈军警告过了都不肯放弃，简直比三餐还准时的每天来找他麻烦。 郭林还挺有人缘啊，顾着他的人真心不少。 乔家这种态度，耿伟就算见了好几天了还是忍不住的窜火，再这么耗下去，郭林的处分早晚得下来。 杀黑狗的枪在你手上，你否认也没用，那包毒品那么多人亲眼看见你拿走了，你死扛着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老老实实交代完了，我还能帮你跟检控说个情，给你留条命。 耿伟咬得牙根直发酸，乔家这是眼看自己死定了，所以非要拖着郭林垫背。他死活不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，郭林就算不被追究过失，也要落一个失职的处分。不过这些对乔家来说似乎都不是重点，耿伟在那边情绪激动的一通怒吼，他始终不冷不淡的僵着脸，直到外面有人看不下去进来让耿伟出去冷静冷静，乔家都没动一下。没人能揣摩透他的心思， 也没人知道郭林是为了什么扛下这个黑锅。